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集，拖家带口。包大人想了想，他出门的时候带了各地州城府县地方官员的名册。之前看西州知府应该叫毛鼎盛，今年貌似有79岁了，好像是在任官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。 哎，包大人不必多礼。 包拯看了看身后的那500衙役和兵将，就问知府， 可有地方安顿我的部下吗？ 都是下官办事不力，下官。 毛鼎盛突然就开始抽自己，包拯赶紧阻止他。 好家伙，这手指头比筷子还细，脖子还没有小四子胳膊粗，别一会儿抽两下连脑袋都抽掉了。 包大人，太师，两位大人，介不介意住客栈？ 还真让白玉堂说中了，县衙住不下。 庞吉拽了拽包拯，跟他使眼色。 你看着毛鼎盛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估计得有4代，搞不好5代同堂了吧？而且你看他虚的啊，铁定年轻的时候纵情享乐了，说不定有10几个夫人。如今算算，家里保不齐都100-200口人了，是要住不下了。 包拯给了庞太师个白眼儿，回头问毛鼎盛：“ 为什么住不下？” 毛鼎盛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让包拯有些怀疑。毛鼎盛身边一个师爷忍不住就帮他回答：“ 回禀包大人，之前隔壁的村子地震了，房子都塌了，200多户村民没地方住，修筑房子要一段时间，所以现在暂时住在衙门里。再加上老爷平日最喜欢收留一些流浪儿，衙门里早就住满了。” 哦， 包拯听着还挺新鲜的，好奇进衙门看了看，发现整个衙门跟菜市场似的，里头满是人，大人小孩，还有鸡鸭猫狗。包拯和庞吉默默地退了出来，他们还是去白玉堂那儿住吧。包拯记得官员的名册上有大致对各个官员性格和施政情况的描述，这个毛鼎盛之所以能担任这么久的西州府知府，是因为当地百姓很爱戴他，貌似他是出了名的父母官，爱民如子什么呢，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救济有困难的西州府百姓了，之前皇上还嘉奖过他一次。而且西州府因为地界里有天山派这样一个大的门派，基本的安全和秩序都是天山派帮着看的，也没什么别的门派会上这儿来搞事儿。貌似毛鼎盛和天山派掌门陆峰关系很不错。包拯对这心地善良的老头知府挺有好感的。 无妨，我们可以住到朋友家去。 哪个朋友？ 住在白府。 哦，白五爷啊，好人啊，好人，每年给西州府捐不少钱呢，好些个粥铺、药堂和书斋都是他开的，小伙长得又好又有礼貌。 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真是个诡异的存在，传言中是玉面罗刹，这位知府嘴里说出来就是玉面菩萨。包拯询问了一下天山派死人的案件，毛鼎盛听了叹了口气：“ 包大人，您也知道天山派里都是什么人，不是下官不想查，真是有心无力呀。” 之后包拯又询问了碧水潭麒麟吃人的案件，对于这个案子老知府似乎犹豫了一下：“ 这碧水潭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死人，说麒麟吧，不少人说见过， 但我带人守了半个多月都没看到一只，这次更是出现尸体，目前下官还毫无头绪。 包拯让老头拿了衙门里的卷宗，他带回去研究，就跟庞吉一起带着几百人赶往白玉堂的宅子。白府的院子里，展昭问白玉堂， 案子有线索吗？ 我刚到，一会儿约了陆峰喝茶，可以问问。至于燕翎和徐飞，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 对了，碧水潭里面真有麒麟啊。 展昭被他一提醒，想起这个事儿来。白玉堂被他说的一愣，随后笑了。 一直有传说，我反正没见过。 哦， 因为燕翎和徐飞的尸体是在碧水潭里找到的，所以我一会儿约了陆峰去碧水潭附近的林子看看，你要是好奇就一起去。 好啊。 展昭刚答应，小四子立刻举手。 我也去。 我也去。 公孙也跟着举手，再看身后赵普、欧阳带着三个影卫也举手。 我们也去。 门外头走进来的包拯和庞吉听到了，也点点头，表示很感兴趣。 嗯，一起去吧。 白玉堂也有些无奈，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他一直都一个人行动，独来独往，多个展昭倒是没什么，为什么要多出那么一大串，还拖家带口，有老有小。 哎，对了，你有大点的渔网没有？ 赵普突然凑过来问白玉堂，白玉堂不解地看着他。 什么？ 渔网？咱们下午去试试，能不能把麒麟抓上来。 抓上来干什么？ 养啊。 赵普回答得理直气壮，白玉堂默默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倒是很支持赵普。 养。 赵普点头跟他队长。众人都看公孙，这谁家孩子呀，管不管？谁知道公孙此时两只眼睛闪闪亮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， 听说麒麟的鳞片是名贵的药材。 众人一起望天，这几人没救了。一上午，那些随行的衙役和兵丁也都安排好了，白府宽敞又干净，丫鬟下人也会办事，包拯十分满意。晌午饭之后，日头高挂，天气还有些热，折影抱着小四子，紫影拿着片大荷叶给他挡着太阳，一行人步行来到了碧水山的山脚下。抬头仰望，就见高耸入云的碧水山，整座山山顶部分是白雪皑皑，云层也很厚，有些虚无缥缈的感觉。这座小天山就这样气势了，大天山还得了？众人都有些神往。而山顶以下则是郁郁葱葱，绿树覆盖，在翠绿之中可以看到一大片的黄色杏树、红色枫树群点缀得恰到好处，更有多条银龙一般的瀑布顺着山势往下，仙境一般的奇景。 哦，天山派还真是漂亮啊。 那边就是碧水潭。 白玉堂伸手给众人指了指其中红叶最茂盛的一片地界，隐约可以看到多条瀑布半月形围绕，底下应该就是碧水潭。 从旁边走有近路。 白玉堂虽然不怎么在天山派出现，但是路很熟，带着众人就往山上走。没走到半山腰，就见山上有人下来，是两个男人，不到30岁，一个穿着一身黑色收袖短衫，外罩黑色锦袍，十分阔气，另一个穿着一身麻色长袍，腰间有八宝袋，背上背着一把长刀。两人急匆匆走下来，看到有人上来似乎挺意外，但一眼看到了走在前边的白玉堂，两人都愣了愣。 白玉堂带着展昭等人往上走，脚步没有停顿。到了近处，两人对白玉堂略一拱手，这一拱手带着那么点情绪，似乎心不甘情不愿，又似乎没辙，看得展昭浮想联翩。 什么人啊？ 是师叔左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倒是要不情愿了。这两人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看起来可比白玉堂沧桑的多，管比自己小的人叫师叔已经够别扭的了，还冒出来个师叔祖。众人默默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天山派辈分真乱。白玉堂跟他们似乎也不是很熟络，就点了点头，带着众人继续往上走，显得很冷淡。但两个天山派的弟子也似乎习惯了，继续下山。等人走了，展昭就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天山派的 估计是吧？ 你不认识啊？ 应该是十大高手里面的吧，我好像看见过。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，不是吧，天山派除了掌门排下来就是十大高手了，白玉堂竟然都不认识。白玉堂见众人鄙视的目光也挺无奈， 每个都长得差不多，怎么记啊？ 众人心又一抽，刚才两个相貌迥异的人在白玉堂眼里竟然叫差不多。展昭斜着眼睛看白玉堂的眼睛， 据说眼睛这么好看，不会是有什么眼病吧？看不清楚的。 白玉堂见展昭狐疑地看着自己，也暗自嘟囔了一句， 本来就都长得差不多，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似的那么好记啊？ 展昭眯起眼，好像听见白玉堂刚刚腹诽了什么。白玉堂则是收回心思，有些纳闷， 这地方的台阶通向后山是绕道去碧水潭的，这两人为什么从后山走？莫非也是去碧水潭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